昨晚的比赛我看了，打得不错嘛。叶修说。 孙夏人讨厌，但确实还是挺厉害的。 不过还是嫩了点儿。 嗯。 你最近忙不忙？ 这你还用问？ 两人相熟这么多年，各自的生活方式和规律都清楚得很。 来新区帮我刷个副本记录。 你在新区玩？ 是啊， 你。 我把军模校转过来了。 电话这端的苏沐橙沉默了挺久，显然对于这个账号，他也知道很多。 你准备把这个号练起来？ 对。 相比练号，千机伞更麻烦吧？ 是啊，不过1年的时间也足够了。 1年后呢？ 回来啊，我早说过的。 嗯。 苏沐橙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。 你要刷什么副本记录？ 苏沐橙突然觉得这个事儿很有问题。叶修要在新区刷个记录，哪还需要找到自己帮忙？叶修随后如此这般说了一下，苏沐橙听后也明白了。 原来你打算用这样的方式集齐材料，难怪要选新区了。这样顺利的话，也许还用不了1年。 关键是50级以后，怎么往70级提升，我还需要摸索一下。 我一定会帮你的。 所以赶紧练个号到25级，以后也保持升级，随叫随到。 是。 苏沐橙笑着应声。挂了电话后，苏沐橙的心情变得无比的好。其实对于荣耀，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，会开始玩这个游戏也纯属是跑龙套性质。谁知一跑就是这么多年，跑到了今天这种地步。多少人在羡慕他的舞台，但在苏沐橙心里，他只想当那个跑龙套的。当叶修被逼要退役的时候，他觉得他的龙套生涯也应该结束了。可是叶修说他还要回来，于是他就决心继续坚守。1年呢，本来他以为需要这么久，却没想着才几天，叶修已经回来了。没错，叶修还没有回到职业联盟，但苏沐橙所想的回来，从来就不是这个。他只是想当跑龙套的，无论是在职业联盟里还是网游里，这都无所谓。心情大好的苏沐橙哼着歌起了床，正洗漱呢，手机又响，连忙跑来一看后接起了电话。 喂，沐橙啊，你说想转会的事儿，这个不太好办呢。哎，我知道叶秋退役对你打击很大。不过你知道的，家世是不可能轻易放你走的。没事了，杨姐，我只是随便问一下罢了。 苏沐橙笑着说 ：“啊，随便问一下。 ”电话对面的人有些迷糊。当时来说这事儿的时候，可不像随便问一下，像是要不惜一切离开这里的样子。 是啊，我就这样挺好的。嗯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啊，没有了，那我挂了啊，拜拜。 苏沐橙的确动过转会的心思，就在叶修离开的同时。不过，现在得知叶修依然就在这里，那对于他来说，在哪里就全无所谓了。收拾妥当后，苏沐橙裹得严严实实的出了门。公众人物出门，武装是有必要的。新区账号卡什么的，俱乐部肯定也有，但苏沐橙觉得还是自己去买一张来得妥当些。在星星网吧斜对面的一个报刊厅，苏沐橙买到了第10区的新卡。握着新卡，苏沐橙怔怔地望着马路对面的网吧，很想过去看一看。都捂得这么严实了，应该没人认得出来了吧？苏沐橙正暗自想着，就见那网吧里摇摇晃晃出来个人，嘴里叼着烟，也不用手去拿，双手都是死死地插在上衣口袋里， 出了门左右张望了两眼，回头似乎说了句什么，随即走了出来。这人呢，怎么永远是这么个样子？苏沐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望着，不知为什么就是想笑。结果就见那人走了几步后，竟然朝他挥了挥手。 哎呀，这样子也能认出来吗？ 苏沐橙惊讶，连忙又小心地注意了一下左右，看有没有人在注意着自己。家事俱乐部那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基地，本城的粉丝都知道这俱乐部在这个地方，不乏有一些狂热的粉丝有时会候在俱乐部外面，想守到偶像签个名合个照什么的。尤其这里还有神秘至极的叶秋大神，时不时还会埋伏有狗仔。苏沐橙左右观望，没发现什么异常状况，但还是觉得不要上前为好，随即揣着账号卡匆匆回去，做贼似的返回自己房间，屋门反锁，立刻就去登录游戏了。一艘军模校在线。 咦，回去的挺快的嘛， 苏沐橙暗自念叨着。之前看叶修去的方向应该是去吃早饭的，于是发了个加好友申请过去，很快就被接受。 我来了。 苏沐橙发消息过去，回复却过了好一会儿才来。 嗯，你是他朋友吗？你稍等一会儿，他出去了没在。 苏沐橙一惊，这号上可是有千机伞呢，这么随随便便就开着丢在那儿，好吗？ 啊，你是？ 苏沐橙问道。 我是他同事，他去买早餐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 这边用着军模校的当然是唐柔。 啊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 唐柔这已经是今天练习的最后一趟副本了，不消片刻就已经打完，叶修那边也买了早饭回来。 有人找你。 唐柔接过早餐，把电脑让给了叶修。哦，叶修来一看，一级新人，也猜出是谁了，只是一看名字，晕呐，怎么也是戴燕的？难道现在的女人很偏爱这个字吗？ 你这又是什么名字啊？ 叶修发了消息过去。 风书烟幕，宋词，是宋词呢。 老喜欢从诗词里起名字，君莫笑什么的。全是你的杰作， 显得有文化呀。 那我那一叶知秋是怎么搞的？错别字啊，大姐，一叶知秋才对吧？我说， 意外，那是意外。 得了，你赶紧练级去吧，越快越好。 刚才用你的号的人是谁啊？ 哦，网吧的一妹子，哎，操作很厉害，但游戏是新手，很有发展潜力哦。 游戏新手怎么会操作厉害的？ 手速快， 手速怎么会快的？ 我哪知道啊，别八卦了行吗？赶紧给我练级去。 是。 苏沐橙拿着他的新角色开心的去练级了。职业冠军，个人荣耀，这些也都不赖，可他最想的就是这样跑跑龙套而已。苏沐橙天赋平平，技术的确也算不上是翘楚，真要死拼手速的话，或许还比不了唐柔。但作为职业选手，接触的层次本就高，加上身边朝夕相伴的可是教科书之称的叶秋大神，苏沐橙在意识方面却还是很有职业水平的。不过现在是网游里新区练级，根本用不着那么高层的东西，只能也是和菜的不能再菜的新手排排队，领领任务，抢抢怪。不过现在新区开放已经过了好几天，又是大清早的，人倒是不多。苏沐橙起步迅速，很快就已经五级，相比当初叶修他们两小时七级，这才是正常的新手起步速度。 一边练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叶修扯着闲话。叶修忽然回了个消息， 你等会儿啊，我换个号用，一会儿加你。 说完君魔笑就先退出游戏了。原来唐柔这边吃过早饭，却是准备去睡了。他今天是下午3点开始的中班，现在得去休息一下。最后叶修把他的卡要了过来，表示帮他稍练一下。唐柔的寒烟柔等级偏低，而且要在冰霜森林副本练习，单刷一次就1小时多，再算上用叶修的君魔笑，寒烟柔的等级几乎要没时间去练了。 不是我想帮你练，实在是太慢的话耽误我们整体计划不是吗？ 叶修小知大意，不然要就说我帮你练级，唐柔怎么好强的人又怎么会答应呢？ 那好吧。 唐柔最后勉强接受。叶修真是哭笑不得，自己在荣耀圈那是什么地位啊，现在帮人代练都是别人勉强才接受的，这要说出去非得被职业圈的玩家们笑掉大牙不可。叶修用了韩烟柔的号后加了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好友。 咦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有才妹子的号吗？ 是啊。 哼，战斗法师哟，难不成是你的粉丝？ 没有，完全新人，对荣耀一无所知，谁都不认识。 叶修一边就把昨天刘浩过来装酷卖帅想吸引妹子注意，结果妹子完全接收不到信号的故事讲给苏沐橙听。苏沐橙笑得直跺脚，深恨没有看到刘浩卖帅失败的模样。两人就这么一边聊着一边练着，直至叶修感觉到了身后好像有一股杀气。 嗨，老板早啊。 叶修回头打招呼。 你是真的准备每天这样疯玩啊？ 陈国很是无奈，天天把这样的话挂在嘴上，他自己都有些烦了。但这人对游戏实在是有些太过痴迷了吧。陈国是开网吧的，喜欢玩游戏的人见得多了，但像这个叶修这样年纪都25岁一大把了还天天正事不干只会游戏的，真是头一次看到。难不成这家伙是准备就在网吧当一辈子网管，玩一辈子游戏吗？陈果觉得自己真是苦逼，如果真有人愿意干一辈子网管，自己能省多少事儿啊。可现在真眼睁睁地看到这么一个家伙，只觉得太没出息，太让人咬牙。尤其是早上看到唐柔红着眼睛回来，脸都不洗就爬上去睡觉，更是有些心疼。这家伙祸害自己就算了，多好的一个漂亮姑娘，这眼瞅着也要被带坏了。自己是想让唐柔也玩荣耀来着，但没想玩成这样啊。 老板，有事啊？ 叶修问。 我说你这个玩游戏能不能节制点啊？ 陈国也是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眼前这又不是小孩，一脸唏嘘的模样，要不是知道年龄看着比自己还大呢，自己该什么样的口气和这人说话呢？这陈国纠结。 哼，老板你放心吧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 叶修望着陈国心里挺有点感动。陈国这么阻止他，当然不是心疼电脑，也不是怕他耽误工作，就是纯粹出于关心。一天10几个小时全用在游戏，的确放谁眼里都会觉得不健康。陈国看着经常横眉瞪眼的，其实心地却是很好。 真的？ 陈国很意外，他居然在这家伙脸上看到了这么认真的神情。 真的？ 叶修重重地点头。 行，那你自己看吧。 陈国不再多说什么，都是成年人，叶修的话已经表明了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那他也只能点到为止了。 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就对别人肆意的指手画脚，陈果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从来都很知分寸。叶修这一练又是到了中午，硬是把韩嫣柔练到了21级多点。苏慕城那边进展更是飞快，早上刚开的新号现在已经有13级了。 你该睡了吧？ 叶修这还没和苏慕城打招呼呢，倒是那边先问上他了。 嗯，睡下，晚上还得上夜班，你就接着练吧，不用配合我的作息。 那你就别管了，睡觉去吧，我去吃饭。 苏慕城发了个笑脸表情后倒是先跑下线了。一觉醒来自然又是晚上，唐柔这趟是中班，中班时段网吧客人没有最多，只有更多，基本就没什么空闲的时间。韩嫣柔停在那儿，一个小时里45分钟是在发呆傻站。唐柔这边招呼客人上机下机，要这要那的，根本就顾不上。 哎，辛苦啊。 叶修过来表示慰问。 哎，基本没怎么生。 唐柔说。 这样的时间不如用来研究研究攻略，看看视频，多了解了解基本资料。 也只能这样了。 喂，我说今晚你俩又不睡啊？ 陈国一边走过来问着。 老板。 叶修很无辜，自己是夜班啊，想睡也不能睡。 困了就睡嘛。 唐柔说。 你悠着点吧。 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 陈国吐血。 串过台词的吧你俩。 什么台词？ 唐柔茫然，看到陈果在瞪着叶修，望过来，叶修叼着烟在望着天花板。今天赶了周末，网吧生意超好，晚高峰起叶修转了一圈，居然没在吸烟区找到机器，最后狠吸掉了一根烟后跑去了无烟区。游戏上线，叶渡寒潭是第一个找过来的。 兄弟，装备资料全都打听到了。 哦，看看。 叶修说。叶渡寒潭这边一人一人把5个人的都发了一遍。叶修一看，果然没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，就是每个角色保证了一件25级的子午。新区嘛，又是低级，谁还会去花功夫凑一身紫装呢？就算是为了刷副本记录也不至于。 行，知道了。 叶修回道。叶渡寒潭这边看着君莫笑的等级却很是郁闷。 兄弟，你升得好慢啊。 我升级也没什么用啊，我找来的帮手等级比我还低呢。 啊，多少级啊？ 最低的一个。 苏慕城现在没在线，叶修点开他的风书烟幕看了一眼后。 16级。 叶渡寒潭一口血差点喷屏幕上。回消息， 你这里到什么时候啊？这记录刷的还有意义吗？ 叶渡寒潭所言不虚，其实副本记录那也得跟着全民等级的步伐，你放到老区里全民70级，你这时候有一组人打破了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，那吸引不了多少眼球。大公会现在在小副本上都这么上心，正是因为在新区里大家都是这么个等级节奏，所有人都在这个副本里折腾，这时候你创造这个副本的记录就显得很有水平，很有面子了。现在叶修这边最低的人才16级，这要往25级升的慢点，全民都30去了，你再换冰霜森林这个副本，大家看到眼里也不会觉得震撼的了。